好，继续我哋《奥塔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方物店 Scott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帮衬。 结果都系要分开两支啦， 太长啦，太长啦。 咁啊，讲到垄断咧，仲要讲多一单。虽然佢个反垄断咧，就大家听下笑下就算啦。点解咧？主角系腾讯，腾讯就俾中国嘅反垄断机构嗱，我所有 source 都系叫做中国反垄断机构。我唔知个名系咪真系叫中国反垄断机构啊？因为正常咧呢个系形容词嚟噶嘛，中国的反垄断机构啊嘛，冇名噶你。即系唔知，总之就系佢被俾人告。咁啊，之前咧其实咧就有两单，好似因为二选一啦，即系你嚟我个平台就唔可以去对方嘅平台度。咁啊条款就系违反垄断法。咁咧两单各罚咗50万，我谂嘅50万系咪少咗啲咩字啊？少咗个单位啊？ 应咁讲啦，腾讯老细50万你侮辱我啊？大佬，我堂堂腾讯，你罚我50万？依个钱啊，我跌咗落地下，我唔再执啦。喂，你咁即系侮辱我啫？你系咪讲紧我冇钱啊？系八百只百亿啦。 咁啊，放心，呢个系头盘都唔算嘅，仲有一单，呢个系路透社爆料嚟嘅，所以未公布嘅。咁就话佢好有可能会被当局罚100亿。 呢个差， 呢个啊差唔多啦。 跟腾讯老细讲，嗱，咁啊差唔多啦。呢啲算大公司嚟噶嘛，冇翻100几亿接罚啊，点似样嘅啫？ 可能是因为他前面那个是法律上写明罚多少钱，那你罚大公司和罚小公司应该一视同仁的嘛。那当然有部分是讲的是罚你营业额的几个%，即是之前阿里巴巴好像说营业额的4%，好像是那罚了182亿人民币嘛，那应该是这样计出来的。 那差不多真的，你难堪的大佬。 但是呢，为什么有不同呢？就是讲的中国反垄断法两样东西是相斥的。中国嘅反垄断法只系一个笑话嚟就 OK， 大家都知道点解阿里巴巴俾人罚，绝对唔系因为佢垄断， 系咯， 大家明噶啦。咁啊，仲有另一单，腾讯呢期咧真系知得罪边个啊，真系得罪共产党啦。咁佢寄俾中国罚佢，咁亦都系咧，即系美国都有国安局噶嘛，要求佢将 Epic 同拳头社嘅股票全部放晒。咁我第一样就谂，嗱 ，Epic 嗰40%咧都仲可以倾下。咁拳头社已经系个全资子公司噶咯，你点放啊？即系其实，与其话放股票，你不如话卖咗间公司啊！直情系，我唔知佢点样搞啦吓。咁就而家就仲系商讨紧，可唔可以唔放售个股票？呢个系美国的国安局去落嘅，咁啊好明显就国家安全啦吓。系因为呢两间嘢都系玩家个人资料攞咗好多噶嘛，佢系惊因为咁样而影响到国家安全。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几次噶啦，腾讯入股啦。就真系大部分都系为咗赚钱嘅啫。如果我纯粹系为咗赚钱，只要我收到我应得嗰嚿利润，咁我就唔管你噶啦嘛。而事实上，腾讯亦都好少就去管，无论系全资子公司又好，定系收佢3-5% 都好咯，佢都系唔太管所收购嘅公司佢日常点样营运噶嘛。所以佢可能拗数嘅其中一样就系、是，咁系咪可以话承诺唔干涉，甚至系立张约，即系大家听过同股不同权噶啦。我所拥有嘅股票1%嘅投票权都冇。1%嘅决策权都冇，我完全冇办法干涉佢点样，佢点样做系佢嘅事，咁咪冇问题咯。所以话 Epic 点解冇问题就系话，咁你剩翻个60%嘅人自己话事咯，系咪冇 OK 咯？但系拳头社你全资子公司嚟嘅，咁边个话事咧要？唔知道，但系佢就咁有咁嘅要求啦吓。 嗱，我讲一讲，同动漫完全冇关，纯粹个人嘅啫。德国耳机大厂森海塞尔 Sennheiser 咁嘅消费部门卖出去，好啦，而家卖咗呢间瑞士嘅助听器公司。咁咧，会挂翻呢个牌子，呢、这个部门嗰8人咧就部分转过新公司，而森海都会提出技术支援。依家消息重点就系、是、一，唔系俾中国公司买，好在；二，唔系俾美国公司买，更好。 我打句啦，咁如果系中国公司买嘅，可能会俾人阻止噶嘛。 美国公司大镬噶。 咁啦，啱啱讲到 Epic 啦吓，咁啊，仲系都系 Epic 相关嘅。 好啦，世纪之战啦，呢单嘢系千日之战嚟嘅。 咁啊 ，Epic 同呢个 Apple 咪告上法庭噶嘛？啊，咁啊。佢就开庭咧，就用 Zoom， 好似系 Zoom 直播呢个法庭入边个情况，咁啊大家睇戏的咁啊上去塞车塞到癫啦。咁重点系乜嘢啦？佢入边咧就公开咗好多文件啦，咁啊披露咗好多你可能系知道，但系冇办法证实，又或者系根本唔知道嘅事。譬如呢个 Epic Store 前嗰排其实送咗好多 game 嘅，但我最错都系 Epic 不了，但佢真系送咗好 Q 多 game。咁啊公布咗佢送 game 咧就唔系抌上厂身后嘅，厂商系照收翻佢应得嗰份嘅，只不过系 Epic 自己揞荷包嘅啫，就唔系控他人之慨。咁然后出咗个 list， 具体地啊，每只俾一次嘅钱，俾咗几多钱？譬如呢个蝙蝠侠就俾咗$50,000，咁啲人就即刻计啦，哦，净系靠呢啲嘢就吸咗几百万会员，你使咗$1,165,000送 game， 净系俾厂商嘅部分啊。咁其实平均每个新 account 2.37 美金， 抵到烂啦！ 其实都几抵嘅，好认真噶。 唔系几，系好抵。有咩好宣传咁抵啊？就系依2.37美金系肯定嘅，唔系话你抌落去你唔知道会唔会有嘅。 啊， 喂，依啲肯定有效果宣传，抵到烂啦呢啲。 当然啦，佢系咪真系可以转化为会肯付费嘅会员咧，就另一回事嚟嘅。 讲真的，你只要帮佢买一只 game 大把，就即刻佢咁佢赚翻个2.45美金噶啦。 前提要你有买啦，因为免费仔有几多啊嘛。不过就之前大家都系估估下噶嘛，呢样嘢到底送咗几钱出去，咁而家又咪有数俾你睇咯。咁啊，亦都意外地仲有啲同呢两档嘢冇乜关系嘅公司嘅文件都有弹出嚟。咁因为 Epic 系有同任天堂合作噶嘛，咁佢入边咧就有任天堂通知文件入边咧提到第一样好得意嘅，即系针对日本啫。我唔知佢系冇兴趣管美国嗰边啊，定系知道美国嗰边实有啲乜嘢啊？咁佢就话如果是日本的厂商的话呢，是不得跟黑道有关的。啊，这个就不是指人龙那种题材黑道啊。 是真是一家公司有黑背景。 是啦，因为你知道黑社会，尤其是日本的黑社会，主要业务大部分其实都是合法的嘛。 是 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包括这个游戏开发啦，但是老任是严格禁止的。即是任何跟黑道有关的，无论你是黑道的成员啦，黑道的公司啦，黑道来的资金啦，他都不会接受的。咁样咯，咁啊意外地打出嚟，其实即系隐隐约约我都 feel 到啊，呢个老任系唔会想同黑道有扯上任何关系噶啦，但系系冇谂到佢真系白纸黑字咁写到明，我唔收黑道噶，同黑道相关我都唔制噶。 嗯， 咁啊意外地爆啲咁嘅料出嚟，几得意嘅。嗱，咁啊仲有爆一单咧，就系、是、呢个 PC 上 Sony 相关嘅。以前玩 game 咧，首先要第一样要问就系你啲 fan 玩边部主机噶嘛？因为咧你要连线，譬如 Call of Duty 咁样，你要对战。喂，你用 PC， 我用 PlayStation 嘅喎，咁大家连唔到噶嘛？以前啦，咁但系近年就开始可以啦。咁其实 Epic 系有份促成呢样嘢嘅，不过主要就系老任同微软搞出嚟噶啦，因为 Minecraft 啊。咁然后呢其他几大公司其实都系有加入嘅，唯独有一间呢就好强烈地抵抗嘅，就系 Sony。法庭文件就系话，哦，原来佢当年呢我嘅 game 我就唔想同你嘅 game 可以连埋一齐，因为佢系觉得咁样会令到啲玩家唔一定要喺我部 PC 上度玩 game 啦嘛，咁就以前就系讲紧你想同返我 PC 上嘅玩家连线，咁你就只能大家都系 PC 上㗎嘛，以前系咁嘅情况㗎嘛。咁但系如果佢接受咗呢个合作嘅话，咁就变成哦，其实我唔一定要拉埋你过嚟噶咯，我可以你用 Xbox， 我用 PlayStation 都 OK 嘅。咁佢觉得咁样佢会损失咗，咁佢就要求开发商要补翻佢个损失，又或者咁嘅协议，系其他任何公司都冇嘅，净系纯粹系 Sony 咁样做啫。即系呢个又系都系大家系咪完全唔觉咧？即系佢有俾钱呢样嘢，当然冇办法知噶啦。但系之前你都觉得啦 ，PlayStation 系特别地慢同埋小 game 系可以跨平台对战嘅。你谂翻啦，所以大家都系咁啊。Sony 系咪好唔想咁样做咧？而家又睇到原来系啊，佢冇错，佢的确系唔想嘅，而且仲要系收咗钱佢先肯咁样做。 嗱，仲有一单嘅 ，Dot Netflix 取消 iOS 上面付费功能。当时 Apple 本来谂住强硬打击，但系谂一谂唔好，结果就一路帮佢宣传，希望即系软性攻击，希望拉翻 Netflix 埋嚟，但系结果都系唔得 ，Netflix 都系将嗰个收费嗰个系统拎走。咁咧，爆一嘢就话咩？喂 ，Netflix 都咁做，点解 Netflix 得我唔得啊？呢、这个专题都讲过 ，Netflix 同亚马逊都属于嗰种，我借你个台，即系纯粹门面啫，对住一个叫特制上网机器，基本上我唔会用到你嘅硬件几多啫。咁 Netflix 播片啫嘛，亚马逊你纯粹卖嘢啫嘛。咁你用 browser 做到嘅嘢，只不过系一个独立嘅 app 啫嘛，变成咗。但系喂，你 Epic 你系用嚟啲硬件嘅，你用嚟粒 chip 入面强大功能嘅。喂，用开发套件用嚟呢啲 key 卡嘢，你差好远喂。 我睇法就唔係话佢用到几多嘢，而係个需求问题。因为 Netflix 係唔撑在你喺唔喺部手机上面睇。我依然我你喺 PC 上面又睇又得，你喺电视上面睇。 因为冇影响啦，就係、是、因为 Netflix 本身同亚马逊一样，就係佢唔会受你个平台咩嘢影响，纯粹占咗一个门口咋嘛。但你游戏唔同嘛，你游戏好受主机硬件影响嘛。 对 Netflix 嚟讲，我喺你 Apple 上面上只不过係方便下我啲客嘅啫。我唔係真係好依靠你，就算你话你唔得。啲客都一样系睇照睇我 Netflix 噶，唔会有分别噶嘛。咁所以咧，呢个 Apple 就冇办法可以好强硬地夹住佢。 咩？其实好多啲细网站啊、网台收钱咧，即系搬出嚟独立收咧 ，Apple 都俾你噶。其实， 但系咧 ，Apple 嘅啲 game 就咁，你可以喺边度做？你用部电视嚟玩呢只 game 得唔得？唔得噶嘛。当然 PC 可以啦吓。所以呢个系依存性嘅问题。通常呢啲系边个紧嗰个就边个要贵噶啦嘛，好正常噶。即系你求我，唔系我求你喎、啊。而家咁啊，梗系另一回事啦，咁样咯。即系呢个我哋之前提过啦，所以唔算系新料。咁啊，只不过系文件上嘅证明，就唔系口讲口赔咁样啦吓。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呢 Apple 话过呢个 Apple 冇钱赚呢啲嘢，都系口讲口赔嘅啫嘛。咁但系而家就因为开庭啦，就真系有文件走出嚟啦。咁当然啦，即系如果系你调查对方嘅报告咧，都唔一定系真嘅。 咁可以系我嘅指控嚟嘅啫。咁譬如话 Epic 话 Apple 毛利率去到 88%， 其实我相信佢毛利率有咁高噶，因为咧，你知唔知咩叫毛利率先？毛利率就其实系乜嘢成本都未扣咁滞，真系净系靠直接成本。你电子服务有几多直接成本你需要花钱咯？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开间铺卖碗鱼蛋粉，毛利率只会计乜嘢咧？就系计嗰碗粉同埋啲汤同埋啲料，连个碗都唔计啊！ 有个方川云讲过一个笑话话。当时佢啱出东京就租屋啦，条友问佢：你开农场噶？你屋企赚几多钱啊？阿方川华话：年收1000万啦。我话1000万原来 OK 啦。跟住方川华心里讲句啊：我冇话赚， 即系营业额1000万啊。 我营业额1000万到啦，我话1000万问题啦。跟住方川华：我冇话过赚啦。 好简单啦，我哋以前工厂营业额3000万，赚咗几多啊？30万，一样意思嘅啫。因为电子服务嘅毛利率一定系高嘅，唔使讲嘅，因为佢个直接成本低啊嘛。 但问题就系你本身好多所谓叫间接成本，例如话 iOS 开发啦、维护啦、研究啦、K 卡嘢，喂，依全部系钱嚟噶，仲系好乸多钱噶。 系咯，咁啊，系啦，呢单嘢咧就预计会审两个礼拜，现在进行式嚟嘅系，唔知佢仲有几多料爆。如果佢仲有多啲新料爆嘅，我哋再攞出嚟讲下啦。咁其实呢度可以谷埋一齐攞嚟做，攞嚟做个专题仲得。 系啊，有排唔系，放心啦，我嗰啲慢慢有得玩啦。因为唔服气嘅就有人嘅上诉啊，上诉玩搞落去。好啦，跟住讲下我哋战斗民族俄罗斯啦。 之前就禁过好多漫画同动画啦，咁今次又再有新名单咁咯。 讲说不禁咗，史莱姆、丧尸作案、猫人乐园同埋公主啲人。哦，公主啲人，等先，系边个公主人先？如果一般向嗰套好骑呢嗰套咧，我拗你头。R18 嗰套正常都禁啦。 是但啦，咁因为佢之前已经禁过死宝啊、东京食种啊呢啲，咁其实即系大家唔好成日忘记咗。虽然是没错，俄罗斯是有得选他们总统，但其实他是跟中国独裁是没有太大分别的。中国怎样禁他就怎样禁，俄罗斯只是高明过中国禁的而已。大陆禁东西我们就很难上新闻，但俄罗斯我们还勉强发新闻，不过看一看都是。 不是大陆禁大家觉得就不又是这样。 先讲迪士尼嗰单啦，之前迪士尼乐园重开啊嘛， 其实美国开始重开嘅，好多地方重开紧啦已经。 咁啊，佢就其中一个咧就系白雪公主啦，最经典个幕就系呢个王子锡阿公主噶嘛。咁啲人就话：喂，王子都未得到公主嘅允许，咁你就锡咗落去，你系咪算系性骚扰啊？咁我讲咁你医生对住个撞咗车昏迷咗嘅病人，系咪要得到佢同意先可以急救佢啊？你冇忘记一样嘢喎，而家白雪公主系晕咗，小矮人以为佢死咗，但系佢未死，即系佢系一个假死状态嘅。喺咁嘅情况下，你对佢施救都仲要问佢啊？佢点答你啊？佢昏迷咗噶咯，即系理论上呢个属于一个医疗行为嚟噶嘛？咁然后你真系话佢唔尊重女性？我即系黑人问好啊，大佬。 不过虽然我通常套招就系王之恋 CP， 呢个另一个问题啦。 都系咁套嘅啫，咁但系如果呢件事系发生喺现实，即系你未经我同意就急救我，我撞车昏迷咗，关你卵事啊？系咪可以咁样讲先？唔得噶嘛，即系就算就真系影上法庭，都系俾个官杀一轮嘅啫。所以话啲 S A 执真系太够能啦。 好啦，跟住讲下呢单其实都几有名嘅。 本来都系啲 本来唔应该爆出嚟嘅事，结果竟然爆出事，即系嗱意外就系当事人竟然跳出嚟咯。 咁好得意嘅，都系啲 S J 兜翻出嚟啦。咁啊，喺鬼佬，尤其是 S J 嘅片啦，唔知点讲啦。佢入边咧好中意一个 tag 叫做咩 fake art 啊。咁啊，即系话你个画有问题，而我改正你。咁啊，唔系我哋 K 度好中意嗰啲红线画，唔系呢种，系讲乜嘢啦？哦，你张画有边度咩政治唔正确？哦，呢度黑人太少，咁我即系你个画黑咗变咗黑人，又或者系有啲咩歧视？你啲女啲波太大，咁我中意画翻平胸。即系贫雨挡万岁嗰只，咁呢度入边咧就惊奇猪人有边个封面，咁佢就俾人咁样玩啦。其实老老实实一个原本张图咧，佢有不满咧，啊都算系理解嘅，就系佢嗰种坐姿咧，真系唔太似一个正常人喺屋企会坐出嚟嘅坐姿嚟。点样一夹个波出嚟咧，有啲刻意，咁佢就改变咗个坐姿，由本来都几强调啊胸部，咁啊变成 平咗。起码死咗两个级咯， 系啊，佢系平得嚟咧，佢就胸围应该系冇喐过嘅，咁啊变成咧个人莫名其妙地咧，净系喺胸嗰度咧，成个肿咗起嚟。我谂紧你系个肺有肿瘤啊，即系我理解唔到啊。 修改后之后跪喺张 sofa 上面，你只脚唔攰咩？ 我冇见过人咁样坐咯。 喺修改前咧，动起只脚，你个翘起就站唔中有 半盘座咁样坐咯。 半盘座，因为其实喺坐 sofa 上咩古灵精怪姿势都有噶啦。 啊。 不如咁正正经经，好似日本人咁样坐， 呢个系正座坐嚟。 正座奇怪咯 ，sofa 正正座。 系咯，冇错系有人正座噶，但系唔会喺 sofa 正座啩。咁啊，结果系乜嘢咧？个作者就佢首先佢冇出嚟话屌老母啊成，咁佢乜嘢咧？咁佢咧就指出呢张图，你嘅 fake 啊， 你话你修正咗嗰张图啊嘛，咁我就话咧你嘅修正有边度有问题？呢度只手臂就唔应该系咁样嘅，咁个肌肉就系唔合理嘅，唔合比例嘅，啲动作如何咁样？咁佢咧就用翻佢个版本摊翻开只手，用翻佢嗰种坐姿。咁啱啱我哋讲过，冇人系咁样坐法噶嘛，所以佢就变成有啲拼脚啊，我唔知应该点样叫，点样形容啦， 即系似夹埋一齐咁样咯。 系啦，咁佢个姿势有少少改变咗，咁就将佢草图形式画翻外，根据你嘅修正，我就再修正翻你。咁啲人就话：喂，咁你恰个细路，你咁样，你咁样用呢个绘画技术方面去话佢画错乜嘢？咁你只系恰细路啫。我咧，即系你可以修正人哋张图，人哋就唔可以修正你张修正图。即系你有得修正人哋，人哋就唔修正得你。 同埋又系堂堂大师傅肯修正你张图，应该荣幸啦。 我就当你不当佢系一回事。喂，而家人哋佢都冇话你咁样去改佢张图，你唔尊重作者乜嘢？佢乜都冇讲到嘅，佢真系接受晒你讲嘅嘢嘅，即系冇再咁强调个胸部啊，个姿势改变咗啊。喂，全部佢都接受晒嘅，只不过系用我嘅绘画技术重新画一张出嚟。因为呢个所谓嘅修正，你认为嗰个人有问题啊嘛？咁佢咪接受晒你所有嘅建议咯？ 啊，咁你从咩啫？ 系咯，咁你咪从咩？你应该开心噶。嗱，个作者认同我哋，我嘅修正系啱噶。但系啲人真系嘈佢，即系呢啲咁嘅人咧，俾人打脸，打到啪啪声咯。即系当然啦，你同啲 S J 粒讲道理咧，就真系嘥鸠气噶啦。唉，啊，但系依然都系嗰句。咁讲完 S J 都要讲乜嘢啊？梗系讲小飞龙啦。即系我哋上次就讲 Overwatch 选手喺直播入边讲嗰啲真心话啦，就话即系呢个我哋系中国人嘅狗嗰、那个啊，仲记唔记得啊？咁跟住就中国有 Overwatch 联盟嘅职业选手就话要抵制佢，咁结果咧就系、是、过咗冇几耐，突然间就话我哋唔抵制啦，即系实有你鬼有你喎，就系大佬，咁好明显就系俾玻璃渣嗰边约谈咗咯，即系你咁嘅抵制行为啊，系冇错，你小花龙好卵恶，但系玻璃渣都唔系踩油的灯噶嘛。玻璃渣嗰啲后边嗰啲暗中手段做咗几多嘢噶啦，咁好明显有人俾人约谈过。嗱，你咁样再抵制嘅话咧，以后都唔捻制止你睇玻璃渣旗下玩啦。佢最中意玩呢招啊嘛。你作为一个电竞选手咧，如果你冇办法喺玻璃渣嘅平台去玩咧，其实好大镬嘅。你唔系咁容易转型噶嘛。咁啊，结果就四对人，唔系共同发表声明啦。如果共同发表声明仲冇咁难睇嘅，佢系各自发表咗个声明，但系一模一样。即系好明显就系收咗一份声明草稿，然后自己再写出嚟，四队一齐发声明咁啊。OK， 我哋唔抵制啦。咁又话国家面前冇乜乜嘅，咁突然间就唔使抵制啦。即系 FC 得俾人打脸，同连小凤俾人打脸，我系最中意睇嘅。 咪都嗰句咯，真香咯。嗱、啊，个漫画话啊嘛，我本来想大声斥责佢嘅，但系佢斥责太大啦。 好啦，咁啊，仲有一单都系大陆的搞笑新闻啦。呢、这个京东爆仓啊！即系咧，我哋之前讲股票俾人夹爆仓，我哋成日听啦。原来 display 都夹爆仓嘅喎，我觉得呢个真系，呢、这个真系神奇啊！咁发生咩事呢？咁你销售有啲人会做埋维修噶嘛？即系你做代理啊？咁人哋送张 display 俾你去维修，咁好多时其实你都唔系俾翻个张卡俾人噶嘛？ 系咯， 即系你嚟送修，咁我就整翻件维修品俾你，即系可能系收另一个人嘅，整好咗俾翻你，一型好一样就冇问题噶啦嘛。通常都系咁样噶嘛。咁佢就俾人爆咧，就系佢整好张卡之后，唔系俾翻个物主，就拖住佢，死拖活拉拖住佢，然后攞出嚟卖。因为佢立嚟而家 display 卡炒到咁卵贵，我先卖咗出去先，等佢跌翻落去嗰阵时咧，先买翻张卡翻嚟，咁我咪可以赚个差价咯。即系攞人哋啲货嚟炒啊！真系简单讲就系、是。咁但系问题咧就系而家 display 嘅价钱咧有升冇跌，相对一开始我哋话升嗰阵时咧，哇！但系又再翻咗一倍。咁嘅情况之下，咁佢点样等佢跌低价去卖俾翻人咧？咁佢出嘅资料咧就系同嗰啲人讲：喂，唔好意思，你张嘢整唔好啊，咁我原价赔翻俾你啊。原价？你三零八零系咪仲系六千蚊先？唔可能噶嘛。咁但系又有人受喎，即系我谂，所以点解话呢个大陆真系韭菜多？问题就系唔系个个人咁蠢噶嘛。咁有啲人就坚持，我唔要钱，我净系要卡啫。一系你用市场价赔翻俾我，一系就赔翻张卡俾我。你试下有一样嘢。咁结果佢就系凑唔到足够卡去赔俾人，所以俾人夹爆仓。即系你炒股票，我仲理解点样夹爆仓 ，display 都可以夹爆仓。即系大陆啲创新真系非我哋所能及啊！真系戆捻鸠到爆。其实上一次抗难嗰阵时都系咁嘅情况噶啦，都系大陆嗰啲人炒得最癫嘅。我睇佢几时扑街嗰阵时咧，死得最惨嘅一定唔系 display 厂，而系佢哋。好啦，咁最后咧就翻我哋本地新闻，就系、是、个 LG 25同呢个 CT 51， 竟然搞到啊！ 呢两者咧前后差咗一个月唔到，所以我一齐讲啦。先讲早少少搞嘅 LG 25，LG 系一路都系复活同圣诞搞噶嘛。 大概圣诞我搞唔成啦，但系复活节咧就搞成。如果我冇搞错的话，系香港大型综合同人展第一次卖晒飞，唔系某本同人志完售，系入场券完售。以我认知入边，香港系从来系冇试过嘅。即系如果系日本某啲 only 场咧，系会卖晒飞嘅，我见过系嘅，因为佢哋场刊系飞嚟噶嘛，咁人哋场刊唔够卖，咁咪卖晒咯。虽然佢都照俾你入嘅，咁咪变成唔使场刊都可以入去。 嗯， 但系香港大型综合同人展系从来未试过咁样情况嘅。点解呢？就因为佢就话奉政府呼吁，而家咪讲紧咧食肆有啲嘢啊，咪一半坐一半人嘅，唔同你讲咩 A B C D 单啊。咁所以佢就净系卖一半飞。因为佢系 LG 系有时段飞嘅，即是话你一开始第一句佢就卖十二点，去到十二点十五分嚟飞，卖晒之后就卖十二点十五到十二点半嚟飞，系咁样去一段段咁卖噶嘛。 嗯。 咁每一段咧系个数目其实系固定嘅，咁佢温咗咁耐都知道大概系要几多噶啦。咁你就只要对应翻个时间入场，可以唔使排队。呢、这个就 LG 有咗好耐嘅德政嚟嘅，咁你唔使排队啊嘛，可以。 嗯。 咁所以佢每一个时段嘅数目系固定噶嘛。咁佢就将呢个数字对半，咁实际上就系佢可以控制到入场嘅人数，接近系少咗一半，接近啫。因为你控制入场，但你控制唔到离场嘅人噶嘛。总之就系假成个走廊就比原本阔咗少少，不过原因就应该系因为佢由一个 wing 嘛变咗两个，三楼六楼都用咗，而且就冇咗个舞台，咁所以就阔落咗少少。咁当然啦，冇咗舞台亦都系因为疫情相关，佢即系其中一个对应措施嚟嘅。咁对我嚟讲最大影响系乜嘢咧？咁我去登记采访啦。咁 Game Weekly 有出咗報道啦，如果你仲有睇的話，其實都有睇到。咁佢問我邊度嘅，咁啊 Game Weekly， 跟住我填採訪登記，一路填嗰陣時佢就走開，佢講：喂，你記得唔好影相喎。我係停嗰支筆，然後望住佢，靜一陣。 等先。 咁我點做啊？ 你講笑呀？我係採訪嘅喎。 係啊，所以話嗰下咧係好戲劇性噶，係有一樣拍片咁樣嗰種啊。我真係成個呆咗，唔識反應，跟住望住佢，咁我點做嘢啊？即系佢可能嗰下先话系，即系可能佢嗰下未意识到，咁系，咁佢又后边揾人问人，跟住过嚟问完之后就佢话，你可以影相，不过就唔好影人。 有咁老讽嘅，依样嘢通常都咁讲嘅。 唔系噶，以前系可以影人噶，当然佢话要征得对方同意，前边呢个系废话嚟嘅，征得同对方同意，但系都唔好影人，因为有时我会影嗰啲大围相啊，即系成个场咁样去影啊，嗰啲相你唔会问晒全场。唔通你攞开个广播？而家我准备影你哋大围相，你哋三千几人，唔该捉过嚟同我同意啊？唔可能噶嘛？咁嗰啲相系唔会问噶嘛？当然啦，如果系影 cosplay 或者影摊嘅嗰啲，梗要问到对方啦。呢个系常识嚟嘅，正常都会嘅。咁佢就话叫我冇影人，系呢一次先系咁嘅。咁我估到点解嘅？咁佢冇影，而家都过咗咁样，我唔怕讲啦吓。咁其实点解咧？就是、因为佢惊有人攞住呢啲相，即系话佢哋唔遵守法例规矩，又话四人嘅，你哋四人一点五喺呢度边度有啊？你大家都知道啦吓，呢啲咁嘅场，你唔夹爆你都算系你执到噶咯，最多人嗰阵，唔好话一点五系啦，膊头撞膊头噶嘛，一点五 mm 都冇啦，大佬。咁所以咧，减少佢俾外边嘅人睇到咁嘅情况，所以佢话要求我唔好影人。咁当然我有好合作嘅呢啲嘢，冇问大家明白嘅。咁反正大家都知道香港啲服役基本上都系虚晃嚟㗎啦。但系都会场系的确系少咗人嘅，因为佢有限制入场㗎嘛。而且好多人入唔到场。有啲人系太大安子而有个 friend 就话九点去买 VIP 飞，我咁样使唔使呀 ?VIP 飞一买就即刻入㗎啦嘛。去到之后呢 ,ok, 我错。点解呢佢去到之后呢就系 VIP 飞卖晒。暂停发售直到两点。即係佢有兩批嘅，一批就係一開始賣賣，嗰批賣曬，然後就兩點先再賣。咁佢就即刻就買翻普通飛，咁啊勉強叫做兩點鐘入到場。咁然後咧，去到十二點左右咧，我再問佢：喂，而家賣到幾點啊？五點入場嚇、啊，聽講你七點定八點閂嘅咯。我三點零嗰陣時咧，就係話 OK 完售，我唔記得係咪呢個時間啦。總之就係完售。即係如果之前嚟講咧，係冇呢樣嘢嘅，唔會從來冇發生過呢啲咁嘅事嘅。有啲人係有想入場而入唔到啊，佢去到咁嘅地步嘅。但入面呢人流就唔多，但係就据说都唔差嘅。大部分都有答案都係话大家饿同人饿肚内。因为呢对上一次已经系二月斯德。如果你係唔去斯德嗰种人嘅话呢就係2019年12月 ,LG, 你係年几係咪 差唔多两年啦接近。 係啊係年几嘅时间。即如果就如果啦 你是有那些没心情去那段时间，大家知道什么事，19年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大家知道。如果你那时候没心情去的话，你还要向前走，所以大家太久没去那栋人了，中间有些什么 air 制啊那类东西始终没办法取代的嘛。所以就大家都很爽手，无论是买书啊看东西啊都好，即是有些恶狗抢尸啊这样的程度啦。所以就效果都是相当地不错的。好啦，但是理论上啊，相同的逻辑其实可以应用在 Setup 上面的嘛，一样要等到年纪的，是不是？甚至有些人是年等完年纪之后去不到 RG 的嘛，有这样的人的嘛。我在想，那你 Setup 应该都有几多人的？不好意思啊，完全是另一个光景。上个礼拜前个礼拜啦 ,Setup 51就都搞了，然后是讲紧我是迟一到的。为什么呢？有人打电话问你，喂，你去了哪里啊？我说啊，什么去了哪里？我说今天 Setup 嘛，啊，今天 Setup？我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 Setup 是农历新年和暑假搞的嘛，现在什么日子？其实这个是一个今年应该在农历新年搞的一个延期，延到现在的。所以呢，我是没有记到这个日子，我成日想着 是农历新年和暑假嘛。然后这种人呢，原来事后发现呢是不少，因为我即刻嗱嗱 book 出去会场到啦，话俾大家听我去咗啦，每次都会出村㗎嘛。好多人都系应我，原来今日 Setup 啊，好多人都系唔知啊。 冇话啦，你正常嚟讲，除非真系真系好贴，因为改时间你又唔记得咗㗎啦啲嘢，同埋太耐冇去啦。大家话正常习惯咗冇咗个日子嘅话呢，你想睇乜系喎，有件咁嘅事啊，嗰种啊。 是因为 RG 是正常传统日子来的，他就是在复活节搞的嘛，次次都是。但是Setup不是嘛，我去到那个会场，首先他就得六楼的那个细场，已经是够细的了，还要是空到呢，我的形容就是非常之社交距离。这个何止 1.5 米啊，行同行之间啊，哇，那里四米都应该有。是空虚到呢，直情是这个危虚来的咋。即是危虚随时都人的他，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叫危虚啊？ 哇，你不要说 了。很大的，那边是有些地方我觉得我望到那个工地，我在上面滚应该是不会撞到人的。你想想在施德入面，我在入面打滚都不会撞到人的程度，很严重。虽然我影大图的时候呢，我揀了个人比较多的位置，所以睇不要那么看得出了。但是他有些地方呢是没有人的，真的没有人的。即是那个场是摊已经够少的了，即是六楼的场很小的嘛，大家知道嘛，都还要是放得非常之松。平时见开的同人组织几乎都不见，除了那些什么定青堂那些逢场那些去那些还见到，大部分那些都不见了，更加没说大陆那些，大陆那些来不到嘛。 是 的，但是 RG 大的大陆同人组织是落不到来的，因为他们拿不到同人证是但啦，他是落不到来，因为大陆落来要隔离14日的嘛。但你个签证得7日，你点隔离14日啦？所以系冇大陆嘅同人组织嘅，全场我一句普通话都听唔到。虽然有人话俾我听，都有听到普通话嘅，咁有啲喺香港住嘅所谓港漂啦，几乎系唔见大陆人嘅，但系就依然系人白人多到爆 RG 嘅情况啊！但系呢边咧就系完全另一个光景啦，因为 Setup 其实已经系依靠大陆摊嘅比例系比 RG 多好多嘅，呢个其一啦吓。第二就系一般同人组都唔见晒。真系冇晒啲人嘅，之后我之前讲过 ，RG 同 Setup 喺之前我系讲过噶，佢哋已经开始出现黄金交叉，即系话佢哋入场同参与组织嘅人数啊，由一路都系 Setup 高好多嘅，变成咗 RG 追上咗，佢哋两个经过咗黄金交叉啦。但系而家唔系黄金交叉咁简单咯，一个天一个地啊，大佬。喂，虽然你话 RG 比之前松动咗，但系佢系因为佢主动限制，佢系多到系卖晒飞嘅一个系，另外一个咧。嗰陣時咧，我見門口有幾十人排緊隊，我仲諗住啊，係啦，冇錯啊，冇錯啊，即係大家餓咗同人咁耐，應該都有好多人想入場啊嘛。咁結果我入到去之後，原來點解門口收咗三四十人呢？係因為佢係要逐個填飛，我又冇安心出行可以 do 咧，因為佢唔係固定位噶嘛，所以佢全部要填啲含嗰啲嘢啦。咁我記者都要填資料噶嘛。咁結果就入邊真係冇人咯，好恐怖，好撚恐怖。嗰陣就係恐怖到係我同入邊啲人吹水話。我惊紧会唔会仲有下一届Setup啊？我真系有啲担心啦，大会会唔会从此就唔再搞？呢次佢一定Setup趴喺度，即系虽然佢之前取消都应该会蚀钱噶啦，但系今次应该会Setup趴喺度。下啲一个暂时仲未有消息，咁会唔会唔搞字？唔知道，因为你而家5/1搞咗，暑假隔两个月又再搞，咁会唔会直接跳到落下年嘅新年？我唔知道。定是话从此就不会有Setup，我不肯定，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想怎样，但我是直情是少到我去怕他，已经是怕他接买了。所以就不知道会怎样，那就跟大家报告一下。 好啦，那今次都差不多够长了。 结果都是要分开两节。 我分得太长了。今天都说我一开始都说哇好拉长，那么很多东西讲。 不知道宗数多了，变成有很多东西很 detail 要讲，很长嘛。 仲埋日本黄金周立咗乱都咁多嘢讲嘅。 好啦，咁 好啦，咁就黄金周依家新嘢留翻俾阿特派专员喺度吐苦水啦。佢而家我等佢储咗成个礼拜怒火先等佢爆啊！而家因为佢系火到嚟埋啊！佢而家就睇唔到剑三，又唔睇唔到咩鬼晒咁嘈。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